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日，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播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来，"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推进，硕果惠及世界。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为您介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国庆假期，各地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员干部群众走进革命圣地，汲取奋进力量。 节日里，人们在精彩活动中享受美好生活，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小康梦圆，变化就在身边。国庆海采，说说咱心中的国，继续听大家聊聊生活，说说奋斗。 我驻多国使领馆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平均每天仍有大约15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合作中不断发展，已经成为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随着合作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建设正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14五开局之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取得积极成效。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8245.5亿美元，同比增长37.9%。与此同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保持增长。1到8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9.2%，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达到了708.9亿美元。在尼日利亚，由中国企业设计建设的西非首条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结束了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拉各斯没有现代化铁路的历史，不仅有效改善了当地交通拥堵，而且促进了当地物流和经济发展。 拉伊铁路将为我们带来发展，除此之外，它还将带来喜悦和幸福。当人们看到这样宏伟的建筑落成，看到一条功能齐全的铁路，看到一个合适的火车站，我们将确保充分利用它，这给尼日利亚人带来了希望。 在印尼雅加达，随着最后一批钢轨从中国运抵，雅万高铁建设钢轨焊接铺设工作全面展开。 雅万高铁建成通车后，雅加达至万隆的车程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将为印尼人民创造方便快捷、舒适的出行条件。 作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始终彰显着中国担当和世界情怀。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不断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方向，从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提出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互联互通、绿色发展、开放包容4大伙伴关系，到专门向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发表书面致辞，再到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誓同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推动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 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重要的推动者，中国不仅使自身对稳定全球经济的发展预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同时呢，我们也使“一带一路”所有的合作伙伴提高了发展的有效性，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了更多的税收，而且呢，使“一带一路”所有伙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增添了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截至目前，1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 八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联通不断深化，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在义乌铁路口岸，装满来自德国的啤酒、钢材和日用消费品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入站台。受全球疫情影响，国际海运一箱难求，一舱难求，而运输时间相对更稳定的中欧班列成了外贸企业的首选。 原来的我们做海运的话，这票如果整个柜货物要来的话，要20到1个月左右。现在我们通过中欧班列来的话，只要大概15天左右就可以马上到了。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质量逆势增长。自5月以来，连续4个月单月开行超过1300列，并且首次实现了不停车快速通关。在“一带一路”沿线快速流动的货物，还催生出跨境电商中欧班列加海外仓的全新业态。如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4万列，打通73条运行线路，通过东中西三大物流通道，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不仅成为稳定全球供应的钢铁驼队，更是各国携手抗疫的生命通道和命运纽带。地面上，中欧班列穿梭忙碌，太空中30颗北斗导航卫星也在时刻不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着导航服务。这是最新的北斗系统覆盖分布图，颜色越黄表示信号越强。从图上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全部处在强信号区间，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享受到北斗导航带来的便捷服务。如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不断深化。2013到202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9.2万亿美元。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也指出，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帮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从倡议到行动，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八年时间，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正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吸引着全球目光的同时，也让世界共享中国倡议的智慧成果。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选文章，题目是《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1980年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到1988年的海南，一个个经济特区相继建立，一代代特区建设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闯出了一条新路。 1979年7月，伴随建港填海的开山炮响，深圳蛇口工业区横空出世。这是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没有财政拨款、只靠自主政策支撑起来的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园区。为提高效率，工业区建设之初决定对施工队实行多拉一车土多给4分钱的奖励措施，打破了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分配制度。这一创新举措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 题诗里面表扬了蛇口的建设者敢创敢干的这种精神。通过实行这个奖励制度以后，劳动生产力成倍的增长。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这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接连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深圳国贸大厦建设3天盖一层楼，创下令人惊叹的深圳速度，也诠释了特区人埋头苦干的拼搏精神。 3天1层楼的速度，我们都是24小时的加班加点的干的，所以这个讲这个成果，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嘛。 在珠海、在汕头、在厦门、在海南，经济特区的火热大地上，广大建设者们披荆斩棘、埋头苦干，跑出了特区的加速度。进入新时代，经济特区被赋予更高的国家使命。2018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要求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正激励着特区广大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国庆假期，各地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员干部群众走进革命圣地，瞻仰革命旧址遗迹，感受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重温峥嵘岁月。这个假期，陕西延安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迎来许多游客，大家在这里追寻红色印记。在河北西柏坡革命圣地、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等地，大家寻访先辈足迹，感受红色历史。 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让我对这段红色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先烈们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人民，抱着毕生的信念，血战到底，百折不挠。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好这种精神。 在苏北革命老区江苏新沂淮海战役遥湾战斗纪念馆，史实照片和陈列的实物详细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英勇事迹。 被先烈们甘于奉献、敢于胜利的精神所震撼，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牺牲，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国庆期间，甘肃省内14家纪念馆推出红色联展，集中展示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红色故事。 红色革命的故事就是让我们去牢记这些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的历史，更加激励我们去就是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去努力奋斗。 这个假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船起航主题展全新亮相，当地围绕不忘初心地走新时代路精心打造的红色文化之旅，吸引很多游客。 进一步宣传好我们党的建党精神，宣传好我们党的100年的奋斗历程，从而呢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今天奋斗提供扎实的这个奋斗的力量源泉。 国庆假期第三天，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享受美好假日，品味幸福生活。 乐享假日，品味民俗。在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江苏东台西溪古镇，大气磅礴的起舞表演、传统特色的水上婚礼等，让游客目不暇接。在浙江宁波，游客驻足欣赏经典戏曲曲目，还有二胡、琵琶、唢呐等国乐演出，传统韵味十足。 今天带着小孩子来到了这里，来感受一下我们国庆的氛围，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韵味。 乐享假日，品味幸福生活。在湖北武汉木兰天池森林公园，游客在山水间体验滑草、漂流等娱乐项目，一跃而下，畅快淋漓。在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景区，人们乘坐直升机、滑翔伞，饱览丹霞地貌的壮丽美景。在山东青州，10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姹紫嫣红。 你看这满眼的鲜花，这么漂亮，跟我们的生活一样美啊！这小康社会这么好，多姿多彩。 在安徽歙县，游客乘坐观光小火车，穿越花海，领略田园风光。在江西南昌安邑古村，孔雀草、长春花等花卉进入最佳观赏期，300多亩各色花海将千年古村装点得五彩斑斓。 很美，背后的话还有我们这个绿水青山，包括还有我们的古村那些老房子啊，整个的环境啊，这个生态非常的好，祝我们的祖国也是繁花似锦，越来越好。 乐享假日，感受绿水青山之美。在辽宁本溪，深秋枫叶正红，如同给山峦披上了锦缎。在贵州荔波小七孔，满眼绿色，游客仿佛游走画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玉里县，蓝天碧水沙漠相映，天然胡杨林秋意渐浓，游客在沙漠中滑沙山、骑骆驼，领略大漠风光。 这里很美，有千年的胡杨，长得很茂盛，有沙漠塔里木河穿过整个村庄，在胡杨林中穿行，我们骑的骆驼非常非常美。 内蒙古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 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时候。人们在森林中呼吸新鲜空气，亲近大自然， 心旷神怡，负离子很高，很舒服，太美了。 国庆假期刚刚改造完成的上海苏州河华政段滨河岸线正式向公众开放，沿岸围栏全部被拆除，步道拓宽到3米，一步一景将周围20多栋中西合璧的历史保护建筑融入其中，成为市民望得见河、触得到绿的热门打卡地。 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更加方便我们市民平时的健身啊也好，亲子啊互动啊这些，我觉得特别好，可以感受到这个一些历史底蕴变化很大。 今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变化就在身边，日子越来越甜。国庆海采，说说咱心中的国，一起去听大家聊聊生活，说说奋斗。 你好哈，国庆节我们在做一个节目叫说说我心中的国，一说到国家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是富饶的、广博的，是我们伟大的靠山， 强大、美好、有力量。 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祖国的词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安全感。 你觉得咱们国家这几年的变化大不大？ 当然很挺大的，好大个，你看高铁啊，你看地铁，人家就光说我们成都市的地铁嘎，好多条线哦，全部修嘎，真的生活又好。以前可以前交通没那么发达噻，现在你看好发达，你想到了到了， 好的不得了，真的。现在我们生活是无忧无虑，开开心心。 药品的价格下来了，我老太婆以前买药的钱要1000多块钱，现在花的大概就600多块钱，这是明显的改善了吗？ 变化太大了，尤其是我们这个滨江，这里一共有42公里长了，开发起来，绿化弄起来，你看它投资多多少少，为了老百姓能够有个很好的去处。 在您心里啊，咱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哎，咱们国家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哎，这个是。这河洛铁路历史以来都没有通过车，3年之内把河洛铁路算是建通了。这沙漠铁路这是举世闻名的，建通以后像这大灶啊什么农产品都能运出去了。 那您个人还有什么小愿望呢？ 哎，我就是我有生之年这个是能干些对社会做一些有贡献的事情。 今年挣多少钱了？ 哎，今年可能二十来万嘛有吧，这人工开几万，肥料开几万， 纯利润20来万。 哦， 哇！ 扶贫、照顾，共产党政策也好，带动嘛山区的穷人、老百姓，人们的理想以前人就落后的嘛，这几年嘛越干越想干。 您今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呀？ 最大的开销是大事儿，有钱了嘛，培养后代人了嘛。 嗯。 文化是个宝， 脱贫了， 小康了， 小康了。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大山沟，你看现在变得到处都绿意，快80岁了，现在我们都来能够来享这个福，这就是国家的伟大。有无忧无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哎，就是养老，享国家的福，享共产党的福。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各地交通部门采取各项措施，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今天，内蒙古海拉尔开始降雪降温，当地最低气温达0度以下。铁路部门对开往满归、阿尔山北等方向的4对列车提前开始供暖。 想进入车厢的温度都挺正常，家的温度一样。 沈阳铁路加开大连北至北京朝阳、沈阳至锦州北等动车组列车20列，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广西玉林火车站节前在车站广场开通景区旅游专线，实现无缝衔接。今年国庆假期，海南作为高人气的旅游目的地，机场、港口和铁路等部门都提前做好准备，确保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保障游客安全顺利出行。 在外防输入方面，我们跟海关、边检、公安建立了信息推送的联防联控机制。防输出方面，对重点这个目的地的，我们还开设了专检的通道。 国庆假期，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自驾游出行同往年相比增长幅度加大。浙江省绍兴市依托交通信息网络，通过调频电台与交通部门联动，实时播报道路交通状况，引导游客避开拥堵地段。 今天全国公路预计发送旅客4350万人次，因降雪影响的部分路段也正逐步恢复通行。第十三届中国航展今天闭幕，为期6天的航展共有超过22万人次进馆参观，其中3天的公众日，展馆里共迎来12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 我觉得就是这个垂直爬坡，然后再降下来，然后再空中转，那些都好厉害。 我们从深圳开车过来的，下一届我还会来，因为我们小孩特别喜欢这些。 本届航展共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近700家企业的数千件展品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至11个，参展飞机107架，包括换装国产发动机的歼20、运20以及歼16D 等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公开亮相。航展期间签约总额超过100亿美元。据介绍，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将于2022年11月8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0月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截至10月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68例。截至10月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296万1000剂次。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3271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1至8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5.1%，提升1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国庆假期银联网络交易活跃，10月1号和2号2天，银联网络交易金额为0.8万亿元，交易笔数达到14.63亿笔，日均交易金额和日均交易笔数相比去年国庆假期分别增长7.07%和38.76%。国庆期间，迪庆香格里拉机场迎来北京的航班，北京大兴经停重庆至迪庆的航线正式开通，航线每天往返一班，迪庆州实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通航的目标。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71亿元，同比增长122%。这得益于国内有效的疫情防控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红利，海南离岛免税店增多，免税品种增加，免税购物方式多样等，吸引境外消费回流明显。受冷空气影响，从昨天上午开始，新疆昌吉、哈密等地山区出现降温降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0摄氏度，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上万亩秋季草场降雪最厚达7厘米，这次降温持续时间较长，当地紧急指导牧民做好牲畜圈舍防寒保温工作。假日期间，辽宁大连部分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并伴有雷电、大风和冰雹等，对车辆和飞机航行造成较大影响，农作物受损严重。未来几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团队历时3个月，用镜头记录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创排过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力争摆脱老套，尽力突围，攀登文艺高峰，实现让鸟巢飞出金凤凰，打造新时代东方红的创作故事。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纪录片《新的起航，盛世华章》，新闻频道今晚10点档重播。 连日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办线上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中国驻法国使馆近日举办庆祝国庆侨学界交流会，旅法华侨华人社团、专业协会、留学生代表等到场参加，现场举行了世界遗产在中国图片展，生动展现出中国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等多处世界遗产的独特魅力。中国驻印度使馆、驻约旦使馆、驻多米尼加使馆、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使馆等也于近日举办线上招待会、音乐会等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Es un grato placer.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我很高兴向各位致以最热烈、最诚挚的祝福。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保持与促进和多米尼加的文化往来、经贸交流和团结协作。我们对此表示感谢。祝大家永远健康幸福，祝中国取得更大成就。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果显著，许多项目为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将惠及全世界人民。 连日来，国际社会各界人士也向中国送上了国庆祝福。 我非常想念中国，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真的希望能再去中国看看。今天的中国，不论是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是文化等各领域，都展现出明显的制度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请接受我对这个伟大的节日我的祝贺。 我在阿根廷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祝福，祝福这个伟大的国家能够继续前进，希望阿中两国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我很高兴代表萨尔瓦多政府和人民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72年来，中国人民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各类困难，在经济、减贫、科技、教育、卫生等各领域不断取得进步。中国还与各国团结一致，共同抗疫，为全球抗击疫情做出巨大贡献。 我要祝福全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庆祝中国的成功及中国带来的机遇。祝愿大家作为国际社会一员，能够看到无限可能和希望。 2号，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总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南苏团团长海索姆为中国第7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颁发了和平荣誉勋章。与此同时，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也在营地举行了和平荣誉勋章授勋仪式。中国维和官兵自去年部署到任务区以来，出色完成了武装巡逻、隔离冲突、止暴平暴、警戒搜查、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项任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365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据美国广播公司2号报道，目前平均每天仍有大约15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近期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中，儿童的比率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儿科学会警告称，当前青少年新增病例占美国每周新增病例的1/4以上。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一周内弗吉尼亚州有2名不到11岁的儿童死于新冠肺炎，其中一位就是生活在萨福克县的特蕾莎·斯佩里。10岁的特蕾莎在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起初只是头痛，但之后病情加重。9月27号，他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离开了人世。特蕾莎的父母悲痛欲绝。 我从来没想过，我那么健康的女儿会死于新冠肺炎。她还在学习轮滑，我本来还想给她买双轮滑鞋当礼物。 秋日中国，山河瑰丽，色彩斑斓。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金秋时节的美丽中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